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狼月的教民们举起双手，高声呐喊着：“教主，教主！”哈哈哈！慕容雪长笑一声，她俊美的笑脸是那样的阴郁难测。她把手放在身边那头蹲着的雪狼身上，轻轻地抚摸着，然后淡淡地说：“两宫联盟，他们以为……”通过联姻可以加强布置，可惜人心终究是难测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都难以攻破我们狼月，就是因为他们的自私，各怀私心。自私的人不要紧，但偏偏自私却要虚伪，这就令人感到可怕。那我们就要陪他们好好的玩一玩，这场游戏能令整个冬季变得不那么漫长。教主英明，教主英明！大祭司起身走到慕容雪的身边，回禀道：“ 教主，前次无双宫前来袭击狼月，他们的左护法就是被属下的足箭射伤。”如果没有狼月的解药，他是必死无疑。可是听说他现在却还好好的活着，这件事一直让属下耿耿于怀。我想狼月教内一定出现了叛徒。 无双宫的左护法，慕容雪淡淡的自言自语道。但这轻微的声音马上就被下面教徒的喧哗声所掩盖。什么？狼月出现了叛徒？众教民抬起卑微的头，不安地用目光相互猜测着。大祭司刚才的一番话，所有的人们都胆战心惊起来，就怕自己被人误会为那个出卖狼月的叛徒。他们的眼光都紧张地落在了教主的脸上，但教主的脸却异常的平静，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大祭司的回禀，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丝毫的异样。突然他的嘴角轻轻一撇，然后看向大祭司，淡淡地说：“这件事我会去查的，你不用担心。” 是啊， 大祭司点点头，回禀完话就躬身匆匆从教主的身边离开，唯恐自己会玷污到教主身上的无暇。这样的一个教主如同冬天飘落的皑皑白雪，降落在这充满邪恶的魔窟，但他这身洁白与俊美却是狼月教最邪恶的象征。如此桀骜俊美的面容与这一切并不符合，像是一只彼岸花，格格不入地 开在黑暗的地狱之门。一个刚临盆不久的妇女抱着她的婴儿缓缓地走了出来，她的脸蒙着黑色的面纱，虔诚地不敢用眼睛直视他们完美的教主，紧抱着孩子的手有些微微颤抖。她低着头说，请教主为我的孩子染血赐福，希望他们平安长大。走上前来，慕容雪轻声对他说，妇女抱着孩子起身，缓缓走上台去，伸出双手将孩子递给慕容雪。慕容雪的目光温柔地落在孩子的身上，他可爱白净的脸蛋如同一块完美无瑕的玉，他用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孩子幼小的脸蛋，孩子展开纯真的笑脸，温暖地注视着他。他们就这样通过眼神交流着，慕容雪的眼睛似乎能够读懂这个孩子，他们似乎是在默默地彼此对着话。大祭司双手捧着金碗里的人血，慢慢走到他的身边，台下注目着的人们都在诚心为这个孩子祈祷祝福。他的母亲闭着眼睛念着祝福的咒语，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得到教主的赐福，从此受狼月神灵的保佑，平安长大。他沾了血的食指微微一翘，然后轻轻地在孩子的额头上点了一下，那滴血马上就融入孩子白嫩的肌肤上，如同雪地里开落的一只落梅。他会得到狼月神灵的保护，像狼一样健壮的长大，将成为无所不能的勇士。妇女感激地流下泪来，从他的手里接过孩子，正准备退下的时候，却被他叫住了。慢。妇女转身看着教主，等待着他发话。只见慕容雪转过头来，看着他的大祭司说，取刀来。大祭司先是愕然地看了他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转身匆匆下台取刀。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慕容雪和这对母子身上。大祭司很快就封上了一把镶有七彩宝石的匕首，慕容雪接过锋利的匕首，从身边的雪狼身上割下一座柔软的狼毛，放进随身的香囊里，递给那个疼爱孩子的妇女。台下的人们一阵惊愕的诧异声，只见他们的教主起身对他们说，这个孩子出生在狼月，将来就是我们狼月的血脉，现在他又要见证狼月同两宫之间的一场激烈的争斗，所以我赐予他狼月最珍贵的圣物头狼的狼毛，我要让他见证狼月是如何逐鹿中原，一顶江湖万代的。狼月千秋万代，狼月永世不朽。所有的教民马上被他激发出无限的士气，高举着手喧嚷着，砰砰的白骨撞击声敲打出美妙的音乐，高高升起的火焰将所有的气氛都融升到一个高潮。他们更加兴奋地狂舞着，似乎看到了他们内心所渴望的江山。金红嫁到浮云宫后的叶梅第一次见到无双宫来的人，初见叶金红的到来，他的内心一阵欢喜。久别重逢后的姐妹相遇，让她不由怀念起在无双宫里的那些日子。看着有孕在身的叶梅，叶金红的双眼也不明有些潮湿了。 叶梅，你还过得好吗？没想到来浮云宫陪我的人竟然是金红你，其实 听到两宫联姻的消息时，我怎么也猜不到会是你。我一直没有想过今后你会来。 叶静火微微一笑， 我总是会嫁人的呀。是啊，可是我至今为止还是不能相信你会这么快就嫁人。以前的日子，你在我的心中是个多么高高在上、自由自在的护法呀。你总是能照顾好我们这些姐妹们，但我从未从你的眼中看到你为谁动过情。你似乎是不为任何人停留的，没想到一晃几年你就要嫁人了，真是值得庆幸，让我还能再和你做姐妹，再续前缘。 看着略微发胖了的叶梅，叶金红无法想象眼前的人就是当年那个青春年少的叶梅。他们曾经那么要好，一起生活，和琳琅一起弹琴跳舞，所有江湖中闯荡的日子都有他们三人共同的影子。可惜叶梅却选择早早的嫁为人妇，如今已经是第二个孩子的母亲。看着她第二次嫁为人母的喜悦，她的内心也不由有些安慰。 你过得还好吗？ 这些年他一直没有这么问过她。在他的记忆中，他还只是昨天离开他们的叶梅。叶梅点点头， 好，其实一个女人好不好也无所谓，能有个安定的家庭才是最幸福的事。我也很高兴看到你能安稳下来，不要在江湖上打打杀杀的。 他点点头，扶着叶梅到一旁坐下。叶梅突然回过头来看着他， 青红，你真的喜欢青稞吗？你为你的这段婚姻而感到高兴吗？你为什么会这么问？说实话，我还是不觉得你会是个这么容易为人动情的女人。 仅此因为他见过你， 你就要嫁给他？在我面前，金红，你可以说实话。 叶金红神思开始恍惚起来，他的眼孔模糊，内心开始有些不安，突然想到了那天在山洞里的事。青稞为他脱去身上的衣服，用嘴把他身上的毒血吸出体内，还有他指尖在他身上划过的那种肌肤之亲。 青稞，他是个好人，我想我会喜欢上他的。他是个好人没错，可是好人不代表你就能喜欢，知道吗？金红，你一直是我最担心的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情爱，所以我怕你会做错事，知道吗？蒙迪一直喜欢的人就是大师兄秦科，这是福音宫无人不知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秦科为什么会答应娶你，我希望你们的选择是幸福的，不要单纯只是为了两宫联姻而伤害了彼此。 他看向他， 叶梅，如果两宫联姻能产出朗月教，我认为是值得的。所有的婚姻不都是有它的目的的吗？这就是我的目的，铲除狼月不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愿望吗？ 叶梅点点头， 狼月在江湖中杀人无数，的确是江湖的一大隐患，可是做出这样的牺牲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很大的一种伤害。 叶金红低下头去看脚尖， 如果说我是个没有爱情的人，那么和谁结婚都无所谓，因为我没有爱情，和谁在一起都一样。 叶梅摇摇头， 你怎么会没有爱情呢？也许是你的爱情还没有到来，秦科或者就是你的真命天子。这时我看到梦蝶伤心很是不忍，但情感这种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青稞喜欢的人是你，你要好好的珍惜他。叶梅，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记住的。 叶梅带着初来浮云宫的叶金红随意的逛了逛， 因为身体不能受累，就先回去休息，留下叶金红一人无聊的闲逛着。正当他无所事事的逛到后院的时候，看到秦科正和几个师兄弟在过招切磋武艺，看得入神，不由得就走了过去。秦科看到叶金红，立刻停住了手中的剑，叫了声叶姑娘。这一声叶姑娘叫得着实尴尬，师兄弟们都捂住嘴哈哈地笑着。他元芳大叫：秦师兄，都怪是你的媳妇了，怎么还叫叶姑娘，这么见外呢，呵呵呵。被师兄弟们嘲笑的秦科耳根立马通红起来，始终不敢睁眼去看满眼的叶金红。他觉得自己多看他一眼都会立刻窒息掉，从没想过他将会是他的。叶金红走过去，顺手接过秦科手中的剑，对他说：秦大哥别见外，叫我金红好了。秦科看着他点点头：好，金红。叶金红随时挽了个剑花，看向他说道：不如我们来切磋一下剑法，我猜秦大哥的剑法一定很厉害。是吗？可你从没和我过过招，怎么会知道我的剑法厉害呢？叶金红微微一笑：我的感觉向来不会错，用剑的高手手指都是灵活非凡的，秦大哥看招。叶金红说完，舞出一个漂亮的剑身，唰的一声向秦科刺去。秦科也不甘示弱，随手抽出元芳腰间的佩剑，立刻挡住了他那一剑。秦师兄好剑法！元芳忍不住拍手叫好。叶金红飞身踏过花台，转身又是一剑刺去。这一剑来得奇特，变化多端，犹如万马奔腾而过。秦科起身越看，翻身躲到花丛的后面，只见他的剑又横劈了过来，花台上的鲜花被这明晃晃的一剑扫得漫天飞舞，阳光下灿烂的要死，美到极致的妖艳。几个师弟们看得入神，不由得大叫一声好，秦科也点头赞许了一声。叶金红轻轻一笑，看向他说：秦大哥，咱们好好的过过招，看看谁赢谁输。秦科觉得如与知己一般畅快，哈哈一笑，洒脱的跳过花台叫道：好，金红，今天咱们就好好的过过招。所有的阴雨都在顷刻间消散，阳光普照，穿射到花丛之中。叶金红点点头，解开身上的斗篷，如同一条银色的鱼儿翻越在江面，潇洒地挥舞着手中的剑。秦科也不再躲避，而是挥剑攻去，两人你一剑我一剑，挥得极为紧凑，但也难分胜负。剑影丛飞，百花弥漫，看的人越来越为他们紧张，谁也不敢喘个大气。童冠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人手中的快剑，心中暗暗赞叹，没想到叶金红的剑法竟然会如此了得，好厉害的女人。童冠飞摇头不敢相信，她的剑招一点也不输男儿，招招过硬，剑剑厉害，用剑微妙之处更是自己从未见过。此时秦科刺出一剑，犹如风驰雷击，快速地向他袭去，怎知他不躲也不闪，一个转身使出一招回眸千秋，用剑将元芳身上的剑鞘挑出，回身一个剑花，擦的一声将秦科刺来的一剑稳稳地收入囊中，剑鞘合一，稳稳地横在两人之间。秦科左手握剑，叶金红右手拿着剑鞘， 他的剑鞘收得稳当，此刻的身体也离他很近，他几乎能感受到他文雅的兰香气息。只见阳光下，他的脸嫩得像通透的玉玲珑，俊秀的眉头下一双琥珀般清秀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他，虽然冰冷，但却平添了几分冷艳，长长的睫毛掩饰了多少的忧伤。他的双唇不点自红，如同熟透了的红色苹果，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这时秦柯才觉自己的心脏在扑扑乱跳个不停，似乎要跳出来一样，如同被射了魂一样。他突然变得呆滞起来，目不转睛，毫不掩饰地用双眼直视着他的脸蛋看，似乎这一眼就要千年，这一醉就能万年一样。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就要能收，有去无回，注定只是败招。他冷厉地看着他的眼睛说，然后放开手中的剑鞘，让秦柯收回宝剑。秦柯看着他悄然转身而去，犹如他每次来的时候一样，静静地来，如风般淡定地去。金红，有什么是能够让你停留的吗？我很想知道。有什么是能够让我停留的吗？叶金红也在心底问自己。看着冰雪中融盛出来的春日百花，他突然绽放出惊艳的一笑，然后无情地踏过那些花丛。彩色的蝴蝶都被他那刹那惊鸿的一笑所倾倒，纷纷从花蕊上飞起，纷乱地坠在花海里，那样的妖艳让人迷醉。蝴蝶满天飞的地方，走过的是仙子，诡异妖艳的叶惊鸿。这一日，庄上剑召集了门下弟子前来，宣布了两宫密谋的计划。狼月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每年都会在雪季之后招募一批新人加入。我和无双公主商量了，这一次我们需要各自派出弟子乔装打扮混入狼月教。庄上剑话语一出，所有人都开始纷纷议论起来。只见他微微一笑，上次狼月伏击，秦柯、冠飞、元芳都已经暴露了身份，所以这一次不宜乔装，我准备派门下的其他几名得力的弟子前去。至于无双宫，就请让我前去。上次伏击狼月，唯独我一人中箭未能前往，应该没有人会认出我来。叶金红站出来说，这话正中庄上剑下怀，但他却不动容颜，淡淡地说，但你与柯二有婚约，怎能让你就此前去？ 公主，儿女情长的是小事，婚约之事日后又做打算，铲除狼月，还苍生太平，是金红毕生心愿。 叶金红此话一出，正中庄上剑下怀，他表面装出一副赞许的样子，口上说， 此事交给你我是最放心。你放心，到时候无论是无双宫还是福明宫，都会在你后面给你支援，只要你先暗中混入狼月，以后的事就好办多了。这一次势必要将狼月教连根拔起。 他点点头， 但是公主，狼月教以男弟子居多，到时候要牺牲不少福云宫的弟子啦。 为了铲除邪教，福云宫的弟子是不怕做出牺牲的。 那好，我希望这次的伏击由福云宫的弟子们假扮成狼月教的门徒，然后混入狼月。此次的计划希望由我来部署。 庄上剑点点头， 可以，无论你怎么部署都行，只要能混入狼月。但是之后的行动需要听从两宫的调遣。 叶金红点点头，心想，不管庄上剑这只老狐狸心里想的是什么，但是袭击狼月这件事情他是非做不可。初九月暮时分，赶往狼月教的门徒正悄然生息地从暮水渡去，他们当中有浮云宫乔装混入的弟子，大家的心情都因为这阴郁的暮水慢慢变得暗伤起来，看向周围茫茫的大雾不由感到凄凉之意。所有人的头上都披着黑色的斗篷用来挡住雾水，但这样的景色便是不往死亡的方向，几个弟子不由心生寒意。 狼月这鬼地方好是可怕。 杜亚，这条木水河虽然是浮云会的分支，却如此阴暗诡异，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 前次秦师兄们还没有进入狼月，这次我们却要进入真正的狼月，感觉好可怕，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狼月，一个诡异的地方，冰雪覆盖下的恶魔之都，还没有人能真正的看清他的样貌。如今他们正一步步踏向恶魔的心脏。远处的河堤上突然燃起一排火把，如同指引他们前进的鬼火，他们跟随着一万里的光芒走向茫茫雾色，头上的斗篷都沾满了雾水，很快天就亮了。阳光照射在这片从未被外人踏足的地方，突然从远处的河堤上传来一阵宣扬的乐器声，小鼓咚咚敲得直响，一群卖艺的杂耍团居然不知死活地误闯了狼月的禁地。大大的红色旗帆后跟着一群马帮，艺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看到狼月的门徒后，他们的脸上突然笑容僵持住了。班主连忙下马询问， 请问你们是浮云宫的弟子吗？ 见那群人都顶着黑色的斗篷沉默不语，他的心不由发寒起来，又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们是荆州来的杂耍团，听说浮云宫要举办婚礼，所以才千里迢迢前来祝贺，但是却迷路了，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浮云宫的弟子，如果是…… 说到这儿，他看到那群人用凶狠的目光扫视着他，懦懦的不敢再问， 如果不是就打扰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他边擦拭着从脸上滚下来的汗珠，边不安地看着他们。 滚开！ 狼月的人一把将他推倒在地，潜伏在门徒里的浮云宫弟子也都吓了一跳。 完蛋了，他们一定是听说秦师兄的婚事，所以赶来献殷勤的卖艺人，没想到居然走错了路，碰到了狼月教的人。 看着被一脚踢开的卖艺班主，有些浮云宫的弟子不忍心，连忙站出来说话， 大人我看算了，他们只是卖艺的。 是吗？他们只是卖艺的，那你们呢？ 一直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突然回过头来，当他将头上顶着的黑色斗篷拿下来时，居然露出了一副可怕的白狼面具，那双凶狠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看。 你是 很多浮云宫的弟子都吓得说不出话来，没想到这个戴着狼头面具的人一直就在他们的中间，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可怕？如此可怕的气息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是一种杀人的气息。 你们就是浮云宫派来的门徒吧？ 你是谁？ 来取你们性命的人，亡灵的使者。 他说完伸出了手臂，快速地攻击到对方身后，还没有听到任何的惨叫声，只见那名浮云宫的弟子已经死了。再一看，他的脖子上居然留着一条深深的撕痕，那是狼的撕痕。这个戴着狼头面具的男人左手指上居然套着一副用银铁打造而成的狼爪，锋利无比，血从那五只爪子上流了下来。这个浮云宫弟子还没来得及发出最后的惨叫声，就已经被他结果了性命。 好可怕的人，你是什么人？ 浮云宫的弟子纷纷脱下斗篷，拔出兵器站了出来。 好极了，都是浮云宫的人对吧？真是一群蠢货啊。 浮云宫掩藏着的弟子都握着道剑向他的身上看去，他的嘴角微微一笑，然后像头凶猛的野狼一样毫不留情地用左手上的利爪抓开他们的身体，鲜血飞溅到了天空。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倒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啊，杀人了，恶魔呀，恶魔呀。 杂耍班的班主摸着被血溅到的脸，瞪大着双眼疯狂地大叫起来。后面的艺人们也早就被吓倒在地，拖着货物的马匹也都受到了惊吓，开始四处逃窜，从马背上抛下来的物品散落的一地。那戴着面具的男子一步步向他靠近，他拼命地摇着手，惊慌失措地大叫着，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啊！ 一个裹着黑色面纱的女子突然从那群艺人里跳了出来，她裸露着半张清秀的脸，头上的发丝被汗水粘在了脸颊上。她扶住倒在地上的班主，看着他说， 如果你只是为了告诉人们你杀人有多么的厉害，那你就杀了我们吧，反正我们只是一群走错路的卖艺人。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杀了你们这群无辜的人，就该被人耻笑了，对吗？ 反正你是个杀人的恶魔，会做的事不就是杀人吗？你已经杀了这么多人，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怕吗？ 他直视着他的目光，他突然哈哈大笑，然后说， 哈哈，也对，杀一个不怕死的人没什么意思。 他的目光突然扫射到一旁吓得直打哆嗦的班主身上，那班主连忙摇晃着双手说， 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呀。 从面具背后发出一阵嘲笑声， 你们不是替人表演的杂耍艺人吗？那好，就到狼月来替我表演吧，正好我们这里需要热闹。 可是我本来是要给浮云宫表演的呀。 班主战战兢兢地说，他看向他， 如果你想要活命的话就要学会听话。 是 他笑着转过身去，把面具抛给身后的奴仆们，然后冷冷地说了声， 还以为浮云宫会派什么厉害的角色来呢，原来都是这么的不堪一击，这群人把他们带回狼月吧。 是教主。 什么教主？那用乌纱掩住半边面孔的女子突然瞪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走远的背影。那个男人，那个戴面具的男人，竟然就是狼月教主慕容雪。班主看到要杀自己的人已经走远，这才缓过神来，他便用手袖擦着满脸的大汗，便气喘吁吁地问， 刚才他让我们去哪里来着？ 女人冷冷地说了声，狼月。班主突然间瞪大了双眼大叫， 什么狼月？ 身后的一个大块头艺人连忙用手捂住了他喧叫的嘴，小声地说， 班主你不要再叫了，不然我们都会被杀死的。 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就是江湖传闻最最可怕的那个地狱一般的狼月吗？我们这是要下地狱了吗？ 早知道会这样，当初就不来了。 大块头喃喃地说道。 班主听了喃喃地说，要不是意外来福音宫演出会得到一笔钱，我怎么会来？诸如都是你出的鬼主意。诸如滚着矮小的身躯走到班主身边， 那天我喝醉了酒，听见有人说如果来福音宫表演一定可以得到好多赏钱，所以才会让班主你来的。 哼，你们这群笨蛋都被你们给害死了。女人转过身来看着他们说， 我们最好还是尽快收拾好地上的东西然后去狼月，不然都会被杀掉的。 班主点点头，然后吆喝着艺人们收拾起地上凌乱的行李。这个奇怪的女人好像什么都不怕似的，她看着那个女人一直站立在那里看着狼月的入口发呆，便生气地说，倒霉的班主带着杂耍班误入了邪恶的狼月教，而混入了狼月的大部分浮云宫弟子也都被慕容雪杀死，剩下的门徒仍继续赶往狼月。进入狼月后，班主就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脱掉脚上的鞋子，拍打着里面的沙土说， 哎呀呀，这个狼月教真的可怕呀，到处都堆满人的骸骨，传说中的邪教一点也没错呀。 班里的很多人都被刚才的情景折腾累了，此刻一个个没精打采的瘫坐在地上。 老邱，快给我倒水来，渴死我了。 班主使劲拍着身上的灰土大叫着，奇丑无比的老邱弯着半驼的背拿着竹筒里的水递给他，他的脸上沾满了被火灼伤的疤痕，一块一块像抹上去的泥巴，黑拥拥的身体，狼狈的破布麻衣，看上去很是吓人。老邱在班里唯一的本事就是伺候班主，他本来算是班里的杂耍人员，因为一场火灾变成这样，班主也就当作养一条狗一样的养着他，给他吃一些随意的饭菜。好在老邱对他还算忠心。 哎呀呀，该死的老邱，看你这副德行，这里根本就是你的家嘛，我看你呀干脆加入狼月教好了。 老邱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看着他呵呵呵的傻笑。 该死的老邱，看你这副鬼德行，我哪能喝得下水呀，快给我滚远点。 班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老邱点点头，然后弯着腰离开。 可恶，倒霉死了，我怎么这么倒霉，最近这几个月穷得我叮当响，还以为来山州演出能赚他一笔，没想到居然这么倒霉来到这个鬼地方，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去。 大块头唯唯诺诺地走到他的身边问， 班主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